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 100年100个故事。格拉斯最初始于一个简单想法，便投入工作。他再次埋头在历史进程、杀人的战争、思想的迫害的故事堆里，把那些通常很快就要被遗忘的东西昭示于众。按照巴洛克式年历故事的传统，写100年100个故事。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格拉斯的《我的事迹》，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蔡红军，由演播艺术家连袂演播。 1964年，演播孙杨。 确实，所有那些可怕的事情，在那里发生过的，与他有关的，都是后来才落到我的头上的，而且是在我们不得不赶紧办理结婚手续的时候，因为我已经怀了孕。我们在被叫做古罗马人的市政厅真的走错了门，在我们法兰克福户籍登记处就设在那里。不错，那么多台阶，心情激动。可是人们告诉我们，你们找错了地方，再下去两层，这里正在进行审判。我问了一句，什么审判呀？啊，就是控告奥斯维辛的作案人。难道你不看报纸吗？所有的报纸上都在说这件事儿。这样，我们又来到了楼下。我们的几位证婚人已经等在那儿了。我的父母没有来，因为他们起初是反对这桩婚事的。但是海娜的父母来了，而且非常激动，还有长途电话局的两个女朋友。事后，我们所有的人都去了棕榈公园，海娜已经在那儿预定了一张桌子，我们好好的庆祝了一番。但是在结婚之后，我就摆脱不了这件事，总是经常去那里，即使我已经有了5-6个月的身孕了。而且司法当局已经把审判改到了弗兰肯大街，在那里的加鲁斯市民之家有一个很大的厅，可以提供更多的座位，特别是为听众。海娜从来没有一起去过，她就在附近的铁路货运站工作，下了夜班之后完全是可以去的。但是我把一切可以讲的都对她讲了，所有那些可怕的数字竟然上了好几百万，简直无法理解。因为总是有人说其他数字才是事实。确实，据说被毒气毒死的或者以其他方法丧命的人数是300万，然后又说最多只有200万。但是在法庭上发生的事情同样糟糕，甚至更糟糕，因为就在眼前。我对海娜讲的这些，直到她嚷嚷了起来，别再说了，这些事儿发生的时候我才4岁，最多5岁，你当时才刚刚出生。这话不错，但是海娜的父亲和叔叔库尔特都当过兵，他叔叔其实真是一个很讨人喜欢的家伙。 他们俩一直到了俄罗斯的腹地。这是海娜的母亲有一次对我说的。然而，在贝亚特的洗礼仪式上，全家终于团聚了。我想对他们俩讲讲加鲁斯市民之家的审判，以及卡杜克和伯格的事，却只是听见了这样的话：我们一点儿也不知道这些事儿。是在什么时候？43年，那时在我们那儿只剩下撤退了。库尔特叔叔说，我们当时被迫撤出克里米亚半岛，我也终于可以回家休假。在我们这里已经被炸平了，但是却没有任何人提到美国佬和英国人对我们搞的这种恐怖。当然，因为他们打胜了，有罪的总是其他的人。别再说了，海蒂。 这里是天才云集的地方，这里是20世纪世界文学精华的圣殿。聆听天籁之音吧，在一个个精彩的故事里，你会看到不朽的艺术跃动着永恒的希望，作品远比生命更鲜活。 但是海娜却不得不听，我真的是强迫她听，因为我们登记结婚的那天，在古罗马人走错地方闯进了奥斯维辛，更糟糕的是闯进了有焚尸炉的比尔克瑙，这一切肯定不是偶然的。起初他不愿意相信这些，例如一个被告命令一个犯人亲手把自己的父亲摁在水里淹死，这个犯人完全精神错乱了，因此也就是因此，这个被告当场就开枪打死了他。或者是在10区和11区之间的小院子里，靠着一堵涂成黑色的墙进行的枪决，估计有好几千人。因为在审理此事的时候，没有人知道准确的数字，况且要回忆也是很困难的。当我对海娜讲起那个秋千的时候，她一开始根本就不想搞明白，秋千是这个威廉·伯格的叫法，是他发明了这样一个让囚犯开口说话的器械。我在一张纸上详详细细地为他画出了一位证人借助模型向法官们演示的过程。这个模型是他专门为这次审判自己动手做的。一个穿着条纹囚服的犯人被高高的吊在一根杆子上，就像是一个木偶，而且用绳子捆绑成特定的姿势，以便这个伯格可以准确的不断的击中两腿之间的睾丸。是的，准确的击中睾丸。海娜，你想象一下，当这个证人向法庭陈述这一切的时候，伯格竟然暗暗地笑了起来，咧开了嘴角。他坐在被告席上靠右边的地方，也就是在这个证人的后面。不错，我也扪心自问，难道这还是一个人吗？尽管如此，也有一些证人声称，这个伯格平时的举止还是相当合适的。他总是关心在司令部里放上鲜花。据说他真正仇恨的是波兰人，对犹太人的仇恨则要少得多。是啊，那些在主要集中营和比尔克瑙的毒气室和焚尸场的事儿，要比这个秋千更难搞明白。大量的吉普赛人在比尔克瑙的特别建造的木板房里被毒气毒死。这个伯格和海纳的叔叔库尔特有一点相似之处，特别是当他和蔼地东张西望的时候。这些我当然没有对别人讲，因为这样做对库尔特叔叔就太卑鄙了。他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 是和蔼亲切的化身。尽管如此，这些有关秋天和其他事实的事情一直影响着海娜和我，以至于我们每到结婚纪念日总是不得不想起这些，也是因为我当时正怀着贝亚特。后来我们对自己说，但愿这个孩子对这一切什么也没有听见。去年冬天，海娜对我说，夏天如果我能获准休假，我们也许去克拉科夫和卡图维兹旅行。母亲早就想去，因为她实际上是来自上西里西亚地区。我已经去过奥尔比斯，这是一家波兰的旅行社。但是我不知道这对我们是否合适，会不会因此引出什么事来，即使现在很容易就可以得到签证了。不错，据说克拉科夫离奥斯维辛不远，这份旅游广告里面介绍甚至可以去那里参观。 听众朋友，格拉斯的《我的事迹》发表于1999年，1999年获奖。获奖理由：他的作品充满离奇，对二战前后德国那段风云变幻的历史和光怪陆离的众生相做了警示骇俗的讽刺。作品是格拉斯于1999年推出的一部汉室之作，他也为作者获得20世纪的最后一枚诺贝尔文学奖增添了浓郁的一笔。小说体裁独特，内容包罗万象，他们气势磅礴，向读者展现了一个世纪的德国全景图。听众朋友，您正在欣赏的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格拉斯的《我的事迹》，由演播艺术家连袂演播。 1965年，演播刘杰。 朝后视镜望上一眼，又飞快地驶出了几公里，在帕扫和吉尔之间旅行，跑了许多选区，为的是获得选票。驾驶我们这辆借来的汽车的是古斯塔夫·施特芬，他是明斯特的大学生，因为不是出生于太好的家庭，而且是在信奉天主教的无产阶级的环境中长大的，父亲从前还参加过中央党，所以只好选择了第二种受教育的途径，那就是一边做技工学徒，一边上夜校补习，因为他和我一样，也想为社民党人吹嘘吹嘘。我们与他们不一样，我们从不迟到，合情合理的准时按点的为我们竞选旅行的每一个日程安排打上勾。昨天是在美因子，今天去威尔茨堡，众多的教堂和钟声，黑漆漆的巢穴，只是在周围有一点亮。我们在胡同会堂前面把车停好，因为是依靠后视镜，我看见了一块横幅标语牌上面的文字：青年联盟的那些总是一事无成的小伙子高举着这块横幅标语牌，就像是举着一块发布圣灵降临节福音的牌子。我先看见的是镜子里的反字，然后才看见了实物，上面写的是：这个无神论者在圣人基连的城市寻找什么。在挤满了人的会堂里，前面的几排座位全被占据了，从他们身上的标志可以看得出来，都是大学生联谊会的学生们。这个时候我才做了一个平息一般性的虚声的回答：我在寻找迪尔曼 里门·施奈德。指的是谁呀？指的是那个雕塑家兼该市的市长。在农民战争期间，有侯爵封号的主教当局把他的双手都弄残废了。他现在显然是使用了魔法，使我的讲演一段话一段话地获得了空间，或许还有听众。我赞美你，民主，这是沃特·惠特曼的诗句，为了竞选的目的稍微做了一些改动。不必从后视镜里看，而全凭记忆的东西是，这次旅行是由社会民主党高校联盟和自由民主党大学生联盟的学生们组织的。不管是在科隆，还是在汉堡，或者是在迪宾根，他们都是迷惘的一大群。当一切都是馊主意的时候，我还在弗里德瑙区的尼德大街为他们煮了一锅藏有阴谋诡计的扁豆汤。到那时为止，社民党一点儿也没有预感到自己受之有愧的幸运。但是后来，当我们踏上旅途的时候，他至少也认为我们的那张宣传画很成功。即使我的那只啼叫着社民党三个字的雄鸡在他们看来也是成功的。虽然我们收门票，会堂仍然挤得是满满的，同志们也感觉到很吃惊，只是有一些内容并不合他们的口味。比如说，只是比如说，我到处被别人援引的要求，最终承认奥德河尼斯河的边界，也就是说公开宣称放弃东普鲁士、西里西亚、布莫瑞和那个让我特别心痛的单子。这些都已经偏离了党代会的决议，还有我的那些反对第218条款的争论。然而据说另一方面的人们也看见了许多年轻的选民，比如在慕尼黑。 美往往诞生在痛苦中，而智慧常常又是忧伤的孩子。在20世纪这些经典的文学作品里，你会在美的启迪中收获知识与智慧，你会在声音的世界里感悟作品的艺术魅力。 今天拥有3500个座位的皇冠马戏剧场座无虚席，我的那首即兴诗《蒸汽锅炉效应》有助于抵抗一个右翼外围小集团的也在这里流传的嘘声。这种效应每一次同样也在这里让大家情绪高涨。瞧瞧这个民族在嘘声中团结一致，虚你、虚我、虚他，因为虚声是一切相同，花的钱少还发出热气。但是培养这些充满才智发出虚声的精英花的是谁的钱？多好啊，真是好。我在皇冠马戏剧场里回头看见了几个朋友坐在那里，他们中间有的现在已经去世了，汉斯·维尔纳·里希特，我的文学养父。他最初在我开始这次旅行之前曾经表示怀疑，但是然后就说，干吧，这一切我都经历过。格里恩瓦的团体向核死亡宣战，现在你也可以去磨损一下自己。唉，不，亲爱的朋友，没有任何磨损，我为此学习探测长期积聚在污浊空气、追踪蜗牛的足迹，来到那些一直还在进行30年战争的村镇，比如现在是去克劳彭堡，这里要比维尔斯霍芬或者里斯河畔的比布拉赫更加信奉天主教。古斯塔夫·施特芬一边吹着口哨一边开着车带着我们穿过平坦的明斯特地区。奶牛，看见奶牛了， 到处都是奶牛啊，他们在后视镜里面越来越多，形成了一个问题，这里的奶牛是不是也信奉天主教呢？装得满满的拖拉机越来越多，和我们一样也是开往克劳彭堡方向的。这是一些人口较多的农民家庭，当这个魔鬼在我们租用的明斯特地区大厅里讲演的时候，他们也愿意在场。为了这个任君挑选的演讲，我用了两个小时，平时则不到一个小时就哗哗地读了下去。我也可以抛开讲稿，高唱我那支赞美威力的颂歌，或者读一遍皇帝的新衣。然而，即使是朗读一段圣经新约，也不能让这种喧闹平静下来。对于扔鸡蛋，我的反应是，提示一下浪费的政府对农业的补贴。这里没有人发出嘘声，这里进行得更加具体。几个农民的儿子有目标地投掷鸡蛋，并且命中目标。四年以后，他们作为新加入的青年社民党党员，邀请我去克劳斯堡参加第二次选举。这一次，我根据像沼泽煤窑一样深的天主教知识，告诫那些扔鸡蛋的人：算了吧，小伙子们，不然的话，你们下个星期六必须对着神父先生的耳朵进行忏悔。我们离开作案现场的时候，人们赠送了满满的一筐鸡蛋。维西塔和克劳彭堡以拥挤不堪的家禽饲养场而出名。我满身污点地坐在司机旁边。几年以后，在一次车祸中丧失了年轻生命的古斯塔夫·施特芬看了看后视镜说道：大选肯定失败，但是这里会捞到一些选票。返回柏林以后，我们的房门被人点火烧了。当时我睡得很沉，安娜和孩子们吓得要死。从那时以来，德国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只是在放火这件事情上没有改变。 听众朋友，格拉斯的《我的世纪》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播音雅坤，片花演播王刚，监制丛林张静民、汪良，节目编辑制作刘莎。此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文艺小说联播委员会和天津文艺台联合制作。 Thank you.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长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获奖者作品展播。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格拉斯的《我的世纪》，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蔡红军，由演播艺术家联袂演播。 1966年，演播丁涵。 存在 ，sein 或者存在 ，seyn， 这两个崇高的词，用外或者不用外，突然之间不再有任何意义。突然之间，本质、原因、一切存在和否定的非存在，似乎只不过是一些好听却毫无意义的字眼。我看见自己也产生了怀疑，可以说是被叫到这里来做证人的。在相隔这么多年之后，因为在当前的这种喧闹声中，各种各样相互矛盾的值得纪念的事件，比如50年前开始启用的德国马克，还有68年这个名声不好的年份，就像是在冬季或夏季大拍卖时一样，都被人们通过庆祝的形式加以告别。所以我写下在这个夏季学期的一天下午遇到的事情。我小心翼翼地介绍了一下在《死亡赋》歌曲和《托特瑙贝格》这两首诗之间与文本有关的信件往来，作为我在星期三的这堂讨论课的开场白，但是却暂且省略了这位哲学家和那位诗人之间值得纪念的会面。当我的学生们第一批讨论发言还处在对概念进行任意选择的时候，我突然感到内心深处受到许多问题的纠缠，这些问题的出现与时间太有关系了，以至于不可能按照现状来确定它们的重要性。我当时是谁？我今天是谁？那个从前忘记存在的、总是很激进的68分子，如今变成什么了？早在68年的前两年，他就已经投身其中，即使就像是偶然碰上的。当时在柏林第一次出现了反越战的抗议示威。不对，不对，不是5000，而是大概不到2000人。他们经过申请并且得到批准，手挽手高呼口号，从施坦因广场出发，经过哈登贝克大街来到美国之家。各种各样的组织和派别发出了参加抗议示威的号召，如德国社民党大学生联盟、社会民主党高校联盟、自由民主党大学生联盟、论证俱乐部以及基督教大学生教区。事先有几个人，当然也有我，跑到布特霍夫曼食品连锁店买了一批最便宜的鸡蛋。我们把鸡蛋投向当时的说法是帝国主义的分店。当时不仅仅是倔强的农民们，而且在大学生圈子里扔鸡蛋成为时髦的事儿。哦，当然我也扔了，而且高呼美国佬滚出越南，约翰逊是杀人凶手。本来是应该进行辩论的， 美国之家的负责人是一位宽容大度的先生，他甚至也准备进行辩论。但是这时飞来了许多鸡蛋，警察保持克制的态度，在集体扔完鸡蛋之后，我们开始撤退，经选帝侯大街，然后是乌兰德大街，回到施坦因广场。我还记得几个横幅标语牌上面的文字，例如美国海军陆战队打起包裹滚回去，团结反战。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有一些那边的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干部也加入了抗议示威的队伍。为了对我们进行宣传鼓动，即使是徒劳的，然而他们的出席被证明恰恰是施普林格的新闻媒体求之不得的东西。但是我呢，我是怎么加入到游行队伍里去的呢？怎样让别人挽起了我的手？怎样高呼口号喊哑了嗓子？怎样和其他人一起扔鸡蛋？我是在中产阶层的，可以说是在比较保守的环境下长大的，跟随陶贝斯学习宗教学，还学了一点哲学，品尝胡塞尔，享受谢勒，吮吸海德格尔，我觉得自己被允许走上了他的那条田间小路。我讨厌所有的技术，讨厌光秃秃的框架。我在此之前对于所有容易理解的东西，比如政治，都作为忘记的存在不屑一顾。但是这个时候我突然一下子理解了政党，谩骂美国总统和他的同盟者，南越的独裁统治者阮文绍和他的将军阮高基。但是我还不准备高喊着胡志明，让自己完全失去自制力。当时在30年前，我究竟是谁呢？讨论课上的发言，两三个简短的报告，只需要我不及一半的注意力，而这个问题却一直纠缠着我不放。我的学生们大概注意到他们的教授有一些心不在焉，有一个女学生直接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作者删改了在《托特瑙贝格》这首诗的底稿中有的希望？今天为了一位思想家的下一句，毫不迟疑的下一句话。因为这首收入诗集《诗的束缚》的诗，在最后定稿时，放在括号里的那几个字已经没有了。这个重要的问题把我重新召回到大学的日常工作之中，因为问得如此生硬，如此直截了当，可以说是用魔法招来了一种我在年轻的时候曾经感到自己置身其中的处境。在66年至67年的冬季学期开始之前，我离开了喧闹的，立刻又被越来越大的抗议游行搞得更加热闹的柏林的城市生活，为了在弗莱堡安安心心地上大学。我是从那儿来的。另外，日耳曼语言文学家包曼对我也很有吸引力，我试图把我的回归作为海德格尔的转折加以阐释。然而对我的那个以挑衅性的提问迫使我做出毫不迟疑的回答的女学生，我通过提示这位有争议的哲学家与元首的国家保持的临时性的接近，和他的隐蔽任何罪行的沉默，给了一个足够的，同时肯定也是不充分的回答。因为我在此之后立刻又开始自己向自己提问。是啊，是啊， 当我逃到弗莱堡的时候，我要寻找的就是接近这位伟大的萨满法师。他或者他的魅力吸引着我，我早就熟悉这两个崇高的词，因为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在黑森林的一家疗养院当主治医师的父亲，总是在漫游的途中度过他的空闲时间。他带着我从托特瑙走到托特瑙贝格，从来没有忘记指点一下这位哲学家住的那个简陋的小屋。 听众朋友，您正在欣赏的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格拉斯的《我的世纪》。 1967年，演播丁涵。 我的这堂星期三的讨论课继续进行。如果忽略一只迷失了方向，从开着的窗户飞进来的蝴蝶不计，课堂气氛似乎也只是由适度的兴趣来维持。然而，我却有足够的时间不断地把自己抛回我的那种过时失效的存在，可以说是让自己面对一些重要的问题。究竟是什么促使我离开柏林的？难道6月2日那天我不应该在场吗？难道我没有必要在逊内贝格的市政厅前面的抗议者们中间寻找自己的位置吗？我这个自认为仇恨伊朗国王的人，也不会成为那些拥护国王的手持房顶木板条冲进来打架斗殴的伊朗人的一个合适的目标吗？所有这些都可以给予肯定的回答，只有一些微不足道的限制。我当然也可以打出一块上面写着立刻释放伊朗学生的标语牌，表示自己赞成团结一致，也让警察可以鉴别。因为在市政厅里与伊朗国王来访的时间相同，议会的一个委员会正在讨论有关提高大学学费的问题，和其他示威游行的人一起齐唱谁应该付钱这首可笑的狂欢节流行歌曲。对我只是一桩轻松的事。晚上当伊朗国王和法拉赫迪巴王后在柏林执政市长阿尔贝茨的陪同下来到卑斯麦大街的德意志歌剧院的时候，我要不是胆小怕事的逃到弗莱堡去了，一队队警察也会把我赶进湾街和泽森海默街之间的狭长地段。迎宾的演出在歌剧院里正式开始之后，他们也开始使用警棍。是啊，我也问过自己，或者我也被问到过，当警察执行猎狐计划的那个时候，不是完全也有可能从近距离开枪射中的是我，而不是那个学日耳曼语言文学和罗马语族语言文学的大学生本诺·奥纳索格吗？他和我一样，也把自己视为和平主义者，也是基督教大学生教区的成员。他和我一样也是26岁，和我一样也喜欢在夏天穿无跟的凉鞋。的确，仿佛真的是有可能让我遇上，死的真有可能是我。但是我逃跑了，在一位自从他的转折之后醉心于宁静心态的哲学家的帮助下，使自己保持本体学的距离。这样他们用警棍殴打的是他而不是我，这样便衣刑警库拉斯用他的那只打开保险的公务手枪型号 PPK 瞄准的不是我的脑袋，而是击中了本诺 奥纳索格的右耳上方穿透了他的大脑，掀掉了他的天灵盖。突然我大声嚷了起来，破坏了我的学生们沉浸在阐释这两首重要诗歌的幸福的极乐世界，把他们搞得惊慌失措。岂有此理，这个警察库拉斯在两次审理中均被宣告无罪，然后一直在柏林警察局的通讯指挥中心感到退休。此后我又沉默下来，虽然看见那个前面提到过的女学生望着我的那种挑衅性的嘲讽的目光，甚至觉得它包含着非常隐秘的东西，但是心里却仍然充满那些把我的从童年时代就已经被吓坏了的存在逼入困境的问题。我的转折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呢？是什么让我与存在告别的呢？准确地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在岁月流逝的过程中，崇高的东西抓住了我，尽管也只有短暂的偏离，但是却永远也没有再把我放走呢？可能是发生在一个月之后，在那年的6月24日，那位诗人在久病痊愈之后来到弗莱堡，他在这里战胜了最初的犹豫，在为我们大家隆重地朗读他的诗歌之前，会见了这位哲学家。此人名声不好的经历曾经使他顾虑重重，但是保尔·策兰不愿意让人看见他和海德格尔在一起照相，后来他还是同意照相，但是在这期间却没有找到时间来拍一张有益于这次值得纪念的会面的照片。我把这样一些名人轶事讲给参加我的那堂在下午进行的讨论课的学生们听。现在我已经摆脱了内心的审问，因为尤其是这一位女学生以巧妙的发言成功地将我从向回倒退的精神压力之中解脱了出来，也可以说是让我作为那次错综复杂的对垒的见证人开始闲聊。因为当时正是我按照包曼教授的指示，把弗莱堡各家书店的橱窗认认真真地看了一遍，应这位哲学家的请求，应该庄重地展出那个诗人的全部诗集。我在那里看见从早期的集子《罂粟和记忆》，一直到《语言栅栏》和《无主的玫瑰》，一切都伸手可及却又难以理解。由于我的努力挖掘，甚至一些罕见的特种版本也被展了出来。也还是我应该在第二天清晨就来到黑森林的山上，细心地为诗人的拜访做好准备。哲学家的小屋就在那里，然而策兰却再一次地对海德格尔在那些黑暗的年代的行为表示异议。他甚至引用自己的诗句，把他称为是来自德国的大师，以此把死亡也拉进了这场游戏，即使没有提到这两个字。他是否会接受邀请，也就一直不能肯定。诗人犹豫了很久，他的态度也令人难以接近。尽管天空乌云密布，我们仍然在一大早就驱车上了路，在拜访了小屋和那次值得纪念的谈话或者沉默，任何人也包括我都不准在场之后，大家又在布拉辛碰面，一家咖啡店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所有的人。似乎没有任何东西使人感到奇怪，诗人显然接受了思想家。两个人立刻又上路去霍尔巴赫沼泽，我们大家从沼泽的东边顺着一条用原木铺成的小路漫游。但是 因为天气一直很恶劣，诗人的鞋也太城市化，或者按他自己的话来说，不够乡土化，所以漫游随即终止。然后我们在一家客栈的摆放圣像的角落里，舒舒服服地吃了一顿午饭。没有，没有，一点儿也没有提到当时的政治问题，比如柏林的骚乱和不久前报道的一个大学生的死亡。人们谈论的是植物。事实表明，诗人可以立刻说出许多草本植物的名称，即使不比思想家更多。此外，保尔策兰不仅知道一些小草的拉丁语学名，而且还知道罗马尼亚语、匈牙利语甚至伊地语的说法。他出生在克策诺亚茨，众所周知，它位于流通多种语言的布克维纳。这一切以及他一些值得纪念的事，我都讲给我的学生们听了。但是那个由特殊的一方提出的关于在小屋里究竟谈论了什么或者隐瞒了什么的问题，我只能以提示读一读托特瑙贝格这首诗作为回答。可能会发生一些事情，例如可以提一下山金车花，知识渊博的人称之为小米草，还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小屋前的那个带有一颗独特的星形立方体的水井见多识广。此外，在中心位置，也可以说是作为核心部分，放着诗中提到的那本来宾题词纪念册，诗人带着谁的名字在我的名字之前写进去过这个忧心忡忡的问题，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了上面，当然是怀着一种希望。今天为了一位思想家在心里的下一句话，在这件事上必须再说一次括号里的文字，即后来被诗人删掉的毫不迟疑的下一句，表达了他的愿望的迫切性。人们知道这种愿望始终也没有得到满足，但是除此之外，在小屋里可能谈论了什么或者隐瞒了什么，人们一概不知，一直都是大概如此，却又几乎无法猜测，可以说是让这个伤口敞开着。我就是这样对我的学生们说的，没有向他们或者前面提到过的那个人透露。我经常设想小屋里的谈话，因为在居无定所的诗人与来自德国的大师之间，在带着看不见的黄色星形标志的犹太人与带着被遮起来的圆形党徽的弗莱堡大学的前任校长之间，在命名者与隐瞒者之间，在经常宣布自己已经死亡的幸存者与存在和下一个上帝的宣告者之间，非语言所能表达的东西肯定会找到一些词语，但是却连唯一的一个也没有找到。这种沉默一直继续。我也对参加讨论课的学生避而不提我逃离柏林的原因，无动于衷地听着那个女学生的目光对我进行试探，我没有泄露。是什么使我暂时疏远了崇高的东西，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再次仓促地离开了弗莱堡，闯进了法兰克福的喧闹之中？而且就是保尔策兰在离开我们那个小小的大学城之后，立刻写下了托特瑙贝格这首诗第一稿的地方。 听众朋友，格拉斯的《我的世纪》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播音雅坤，监制丛林、张静民、汪良，